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福建泉州的玉兴号大掌柜钱德礼委托龙兴牙行的鲍鹏采买100箱鸦片。鲍鹏办妥合同之后，将钱德礼领到了广协二号水师船上。 广协二号的把总王振高在船舱里给水师兵丁讲述着他在广州城见到的袒胸露背、浓妆艳抹的番邦女子。哎呦，我说哥几个，那番婆子那个妖艳呢，十足的有伤风化，广州城里最风流的娼妇也比不了啊。这番婆子一上岸可就轰动了全城，男女老少围了一层又一层，那场夕阳景咱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呀。一个扒了眼儿问道，哎，那怎么办啊？他是管家，广协二号的二当家。王振高嘿嘿一笑，嘿，这种明目张胆的违规事例，那还不捅到咱们总督大人那儿去啊。王振高用牙签踢着牙缝，咱们总督大人听说有番婆子登岸，立马雷霆大怒，敕令13行总商吴秉鉴传谕遗商，必须把番婆子送往澳门狱局，重新报领船牌，经委员查明船上没有番婆子之后才准入口贸易，要是委员隐匿不报，行商取悦疑人违章贸易，委员严参，行商重处。扒了眼又问，哎，我说那天谁当值啊？王振高说，哎，好像是广协三号的郭呆子，嘿嘿，那天他在海珠炮台附近巡查，抽鸦片抽晕了头了，他美滋滋睡了个囫囵觉。遗船从炮台前驶过的时候呢，手底下的人又没人敢叫醒他，这遗商给登船盘查的便兵几个银元，嘿，那群混账就他娘把船放过去了。不是，那后来呢？后来郭呆子倒了邪霉了，好好的外围一撸到底啊，流徙新疆，吃了会的兵丁各仗100，加号1个月。巴里尔附会道，广协三号真是没眼力见儿，番婆子登岸是花枝招展的事儿，官绅民人谁不看在眼里啊？这种事儿就是给银子也不能干，不能用性命换银钱啊。 这个时候，一个水兵隔着船舱喊道： 王大人，蒋守备来了！哎！ 王振高应了一声，捏着牙签钻出了船舱。巴利尔等人放下筷子，跟在他屁股后面上了甲板。王振高手搭凉棚一望，果然见一条双桅水师船缓缓驶来，主桅上挂着镶红边青底黑字的旗子，那旗面上有斗大的蒋字，师船后面跟着一条绿漆红字的商船。王振高一看就知道那条船是福建船，因为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广东民船是红漆，青色勾字，福建民船是绿漆，红色勾字，江苏民船是青漆，白色勾字，浙江民船是白漆，绿色勾字，等等等等，船头两批必须烙上省、县、字号。没有游氏字号的船，沿海水师可以视为匪船，拘留纠训。蒋大彪是水师提标后营守备，王振高的亲舅舅。王振高猜出他的来意来了，命令道： 哎，我说那个什么，把这个残羹剩饭都打死了，咱们迎接蒋大人。 听到吩咐之后，两个水兵进了船舱，一个端出铁锅把残汁剩汤泼到江里，另一个拾得杯盘碗盏，用抹布擦拭桌等。一袋烟的功夫，蒋大彪的师船和福建商船与广协二号拢在一块了。水兵们降下船帆，抛出缆绳，船靠稳之后，王振高提起跑脚，跨过船帮，上了蒋大彪的船。蒋大彪40多岁，一对蚕豆大的眼睛透着一股子精明，唇上蓄着两撇八字须。他在水师营干了20多年了，常年在珠江上盘查中外商船，是精通查丝纵丝的老手。王振高练就了一套察言观色的本事，是个不折不扣的溜须拍马之徒。他攀着舅舅的高枝，混了个外围，当了广协二号的船主。王振高进了官舱，见蒋大彪在喝茶呢，侧面的五凳上坐着鲍鹏和一个陌生人。王振高是认得鲍鹏的，朝他一点头，这就算是打了招呼了，然后给蒋大彪行礼： 舅舅，又有公干了吗？ 所谓的这个公干啊，其实就是私活。蒋大彪放下茶盅： 有，坐下说。 王振高顺势坐在一把五凳上，蒋大彪指着钱德礼说： 这是泉州玉兴行的钱大掌柜，几天前他带了一船武夷茶寄卖在同福行，来的时候有泉州府的太极行护标，不巧得很，标船漏水了，要大修，钱大掌柜耽搁不起，托鲍老爷说情，求我帮个忙。从广州到泉州800里水路上，海匪出没无常，咱们呢就做个顺水人情，给他跑一趟镖。 说到这儿，蒋大彪伸出左手，另一只手的食指放在左手的掌心上， 人家可是出了大价钱的，回来之后你上我这儿取来。 王振高心领神会，这所谓帮忙就是为走私船护标啊。蒋大彪的手势意味着每箱收30块保护费。王振高问道： 哎，舅舅，是公班土还是白皮土啊？ 鲍鹏在一旁拱手笑道： 既非公班土，也非白皮土，总爷是金花土。 多少箱啊？ 100箱。 100箱金花土起码价值7万啊，只有大商号才经营得起，一般商户一次只能趸购10-20箱，给巡查的水师船只交点过关费蒙混过关，可却雇不起水师船队护标。钱德礼站起身来， 脸上堆着笑容。哎呀，毕浩头一次劳烦蒋大人和这位是免贵姓王啊，王总爷啊，只要一路顺当，以后难免再添麻烦。钱德礼说着，从搭链里摸出一只桑皮纸包，递给王振高。总爷，初次见面不成敬意，请总爷笑纳，给手下兄弟们打打牙祭吧。王振高一掂量，黝黑，挺沉呐。他撕开纸包一数，60枚亮光光的西班牙银元。地面上有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老头，是西班牙王加罗拉四世的头像。广州当地人管这叫老头币。这种钱呢，形制规整，有标准的含银量。不仅西班牙和英美商人使用，连中国、越南、缅甸和暹罗商人也都用这个，是个通用币。蒋大彪说， 钱掌柜大手笔啊，以后还要和咱们打交道。我说振高啊， 哎，舅舅， 你就不要让他多破费了啊。 王振高一副鼠目德行，笑嘻嘻的， 那是那是，哎，舅舅，您这意思是我直接带船护镖，我不用回水师营消耗了。 一条水师船20多个兵丁，走一趟泉州至少得8-9天，这要是碰上坏天气，11-12天才能回来呀。不按时消耗，没个说法可不行。蒋大彪说， 韩兆庆大人那儿我去打招呼，你不用回营消耗，亥时一刻广协一号前来换房，你直接带钱大掌柜出海口，从泉州回来再消耗。 这 王振高有点担忧。 舅舅，从海珠炮台到虎门炮台，这是咱们广协水师营的辖区。可是出了虎门炮台，那就是别人的地界了。要是他们卡住咱脖子，这麻烦可就大了。 你放心，今天在虎门巡哨的是顺德协水师营守备伦朝光大人，我跟他是铁打的盟兄弟，他不会刁难你。你挂上两广总督的邓字旗，没人敢拦你。 蒋大彪隶属于广州协，伦朝光隶属于顺德协，但他们俩配合默契。广州协的船经过顺德协的辖区，或者顺德协的船经过广州协的辖区，双方互不为难。蒋大彪和王振高拉扯了几句闲话，一拱手， 钱大掌柜，我就不奉陪了，后会有期。鲍老爷，听说朝廷要向广州派一位禁烟钦差，悠着点儿，该躲的时候就躲一躲。 一丝疑虑在鲍鹏的眸子里一闪即逝。 哦，是吗？ 他是个聪明人，体会到蒋大彪这句话的分量了。王振高和钱德礼回到各自的船上，蒋大彪在甲板上吼了一声， 起定。 水兵们立即拉动索具，升起四角横帆，船钟一响，返照而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王振高拖着洋钱喜滋滋地回到了广协二号上，立即集合全体水兵。他最了解手底下这帮人了，这帮兄弟最大的响头就是坐守水上港口要塞，从南来北往的中外商贾身上开油勒索。但勒索商贾得靠全船官兵上下齐心，得来的银子当官的可不能独吞，否则的话，水兵们不仅背地里会骂娘，弄不好还会揭老底儿告黑状。 王振高嗓音一挑，高声道： 我说啊，弟兄们，咱们得跑一趟公差。玉兴行给了60块老头洋钱啊，我王振高明人不做暗事，我5块，管家帆木、泡沫和管旗每个人3块，其余弟兄们每人2块，余下的咱们大家伙买点好酒好肉改善伙食。哥哥，我还是那句老话，兄弟们在一口锅里搅和勺子舀饭吃，咱们可得风雨同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诸位可切记要把这嘴给我管严实了，谁他娘要是走漏了风声，可别怪哥哥我圆脸变长脸，割了他舌头，抛尸大海喂王八去。 水兵们都是查丝纵丝的老手，知道走一趟镖的收入比月饷可高，哪个不肯效力啊？他们立即击掌跺脚，拍着胸脯，七嘴八舌，嗷嗷叫，马屁拍得震山响，在这表忠心。哎呀，还是咱王大人体谅咱当兵的，王大人，你待咱们言如父，慈如母啊！ 谁他娘要是舌头根子痒痒，您知会一声，我就把他石头喽。 一番忙活之后，广协二号与玉兴行的商船一前一后顺流而下，朝珠江口驶去。虎门是大清的南疆国门，广东水师衙门的所在地，它的南面有大屿山、老万山等数百座海岛和海礁，那里是弹户们盘踞出没的地方。这个弹户的弹怎么写呢？乍一看吧，它行进字有点像伍子胥的胥，其实就是渔民。数百年来，弹户向来不听朝廷政令，明太祖朱元璋把弹户列入贱籍，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致使他们沦落到社会边缘。前明郑成功的残部不肯归顺大清，也加入了弹户行列。经过数百年滋生繁衍和招降纳叛，沿海弹户竟达100万之众。他们散居在大清海疆和越南沿海的大小岛屿上，合族而居，聚众而行，既捕鱼捞蟹兴贩海货，又走私贩私打劫商贾，成为剽悍的海上游民。随着时光流转，弹户们形成了黑旗帮、蓝旗帮、红旗帮等6大海帮，各帮都有自己的帮主，帮主下面设内3堂外5堂，各堂下还分设元师、军师、红棍、老妖等级别。他们不足以颠覆朝廷，却足以扰乱海疆，抢劫海船、受雇杀人、贩运鸦片，全由他们介入其中。在他们看来，生为尧舜死为枯骨，生为海盗死也为枯骨，没什么差别，活着仅仅是在人世间走一遭。他们忠于帮会，憎恨皇帝，后代本帮兄弟仇视官府义吏，视仁义于渔家弹户，洗掠岸上的农家村庄。他们精通船技，善使枪炮，来去有如风飙雷击。他们不仅抢劫大清的商船，连暹罗、马尼拉、越南的朝贡船也都不放过，甚至敢于攻击英美等国的商船，对海疆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呀。他们比泥鳅还要狡猾，比鲨鱼还要凶残，大打出手之后像水蛇一样溜得无影无踪。广东水师跟他们斗智斗勇，打了100多年仗，也没能将他们彻底剿灭。伶仃洋、老万山和大屿山一带是各国趸船的停泊地和鸦片的集散地，汇聚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成群的弹户和海盗。2条英国兵船常年在那里护商，广东水师常年在那里巡哨，3种武装力量盘根错节，相互警示，相互对抗。格拉顿号 是查顿马地臣商行的趸船，载重500吨。它的船壳是用7寸厚的柚木打造，舱板之间用铁鞋加固，能扛得住7级浪的冲击。它的甲板上有双层建筑和木质露台，一层是移商与走私贩们交易的地方，二层是英国雇员办公和起居的地方，底层是储存鸦片等走私物的仓库。趸船的侧舷安有可以升降的舷梯，是装卸货物的通道。这个趸船啊，它是没有帆的，靠其他船舶拖拽行驶。风平浪静的时候呢，他们就泊在伶仃洋南面，碰上台风天，移商就把他们拖到老万山和大屿山的背风处，可以说是海上的不动仓库。来广州贸易的各国商行多达百家，只有财大气粗的商行才有财力打造这种趸船，财力较弱的中小移商只能够租用趸船的仓位。大屿山和老万山一带常年泊有20条趸船，分属不同移商。趸船上挂着不同商行的商旗，他们是招来走私贩子的幌子，可以算是广告牌子了。移商们仔细研究过大清律和查禁鸦片烟章程，发现了其中的法律漏洞。大清律没有领海条款，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和所有亚洲国家一样，没有领海概念，把海岸线视为疆界。狡猾的移商充分利用了清政府的无知无识，口头上尊重和服从大清法律，可实际上在玩弄法律游戏。多年来，他们把鸦片运到中国的大门口，趸售给沿海的走私犯，再由走私犯们携带入境。广东官县明知这种把戏，但是既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又苦于水师弱小，竟然无力驱逐鸦片趸船，只能听任英国商贩把伶仃洋到老万山和大屿山之间的水域当作鸦片集散地。久而久之，全国各地的走私犯们都跟苍蝇闻见臭肉一样，风云紧从，千里迢迢跑这上货了呀。他们或雇佣海上镖局，或与海盗联手，或者呢跟广东水师合作，致使朝廷的禁令形同一张废纸。不明真相的人以为鸦片走私是夜幕下的勾当，嘿，实际上早已经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买卖了。广东水师的巡哨战船，英国的护商兵船，海盗们的走私船，像狮子、老虎和狗熊一样在附近游弋，既相互提防，又相安无事，谁也不敢轻易发动袭击，否则的话，立马就会爆发一场枪炮大战。广东沿海的府县，没人敢在市面上公开兜售鸦片，但是巷口深处隐藏着数以百计的窖口，他们明面上挂着茶叶铺或者海鲜档的招牌，私底下大规模经营鸦片。窖口老板与当地的保长甲长们勾连在一块，与官府混得熟如一家，在他们的庇护之下，广东沿海是邪气盈天，谁要是胆敢禀告官府，衙门里的师爷仆役立马就能透露风声，走私犯们很快就会罗织一帮打手对禀报者施加报复。在这种气氛下，村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窖口烟馆熟视无睹。就在这种气候下，贩私者们越发的肆无忌惮，把当地折腾得乌烟瘴气。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鲍鹏最终是如何帮钱德里交易鸦片的？因议事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